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安排的是故事片《合法婚姻》的录音剪辑，请大家欣赏。 生活是一部精深的书，爱情则是其中最精彩而又最艰涩的一页。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吧。1942年，苏联部队在莫斯科近郊已经转入反攻，希特勒匪徒妄想占领莫斯科的计划彻底失败，他们剧中主人公之一，也就是话剧演员伊戈尔，在替剧院买煤油回中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叫奥利亚。 姑娘，您怎么了？您在发抖。 我在发疟疾，我要躺一下。 哎，不行不行，您应该回家。您住哪儿？ 莫斯科。 现在您住在哪儿？ 我住莫斯科。 不，我说这儿。 莫斯科，莫斯科。 不，我是问这儿。 准确说是明天。 谢谢。 以前是隔天发，可现在天天发，所以得一直随身带着这件棉衣。不用，要到莫斯科病才会好。 进莫斯科要特别通行证。再见， 小伙子，你过来。要是你 不仅是个有同情心的小伙子，而且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他原来就是一名少尉，炮兵学校毕业的。 在剧团，要知道我是经过特别许可才把你从部队调回来的，所以我不会放你走，特别在这儿。 他现在病得很重，能带他去莫斯科吗？ 凭什么？他又不在我们这儿工作。 那就收他进来，让他管管服装，打打杂。 妈， 这我弄得着， 谢谢。 一贯的请求又没得到批准，不过亏宁弄到了。 您好。 哎呀， 天哪，您这是怎么了？ 倒霉的事儿全给我赶上了，这该死的虫。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白天还比较舒服，可到了傍晚就发了。我们家有很多书，还有一台老式的钢琴。 您是干什么的？ 在远方。 我还会来看您的。 去莫斯科，妻子是不受限制的。啊哈，办法有了，他带着奥利亚来到户籍登记处，登记结。 我们不是犯罪，是结婚。 好，我去问问。 去哪儿？回来。别再这么固执了，我说了，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婚姻是必须的，只不过是短期的，怎么是弄虚作假呢？不是说好了，到了莫斯科就离婚？ 和相爱的心连结在一起，结成永恒的合法的婚姻，在我们东方说起来就是白头偕老。 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战争时期嘛，就得想点特殊的办法，可谁知道这合法 很简单，一头系在牙上，一头拴在门上。 哦，不不不， 我把门一拉。 不用费心了，不用。 我这是想让您好。对，啊，我忘了说了，我结婚了。 啊， 这是我妻子奥利。啊，这是沃尔诺瓦跟沃尔诺夫。 您好。 坐下坐下，奥利，别激动。 真是。 这不奇怪。 你看我这样子。 怎么？ 我的牙还在疼。 一条绷带兜着。鱼引起了一些同事的好奇。 怎么？你已经结婚了？ 嗯哼。 那天你 嗯啊，你姐，我是说有那么多崇拜你的漂亮姑娘，可你娶了那么个妻子。 姑娘崇拜是暂时的，妻子是一辈子的。 哦，可是你知道吗？ 鸡儿牛肉、 哦、好了， 伙计们怎么了？谁过生日 啊？ 一哥，你把婚礼逃掉了，我们决定要补补课。这种事儿不 不是没办过婚礼，您说是不是？嗯，奥利，你把脸上包布拿掉，婚礼上我要正式介绍您。嗯。 啊，请坐。 哦，菜来了， 没有 啊？来，哎，是这样， 安静。 坐下吧，将来啊会用得着的。 啊，一定会用得着的。拿着脸。 谢谢。 我建议为新郎新娘健康干杯。 忍一下，到莫斯科就没事了。 Невозможно жить без слез, потому что перед ней дверь. И куда бы наши страсти нас с тобой не завели, неизменно. Как без неба и земли. 您看着多好，不用害怕，到目。 东西好，来给。 哦，一盒不行，我要两盒。 给一盒火柴不行？行了， 嗯， 这一盒吧。 我要两盒。 这瓜是不错，给你。 不行不行 啊！ 我要两盒， 那我不要，全给你，拿着。 哎，同志，你别走，你等等，你回来，同志。 可现实是脚扭伤了。他也没有弄到，骑驴追火车本来就够急人的，偏偏毛驴又不肯走了，哈，真见鬼。 嘿，你说我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现在到哪儿了？ 哪儿哪儿，走啊走啊，你这走走，你走走啊，这这 搀扶着奥利亚走呢，这起码是走一步是一步，总比那毛驴原地不动强啊。个大口袋里背着走，虽说我们中国有背媳妇的风俗，可还没有见过这种绝招呢。 这种感觉， 哦，请您耐心啊。 妻子活着， 命保住了。 我们给车站打了电话。 别说了，睡吧。 他们说你们不在了。在给前线运油，我们的莫斯科还得颠簸很久。 您为什么要跳车？ 您要是穿着上衣，我可能就不跳了。可您身上……父亲死了，死在前线。 母亲呢？合法婚姻是第一次，如果这可以算数的话，不合法的有过其他。 咖喱啊，下来，走吧。嗯，当心当心。 帝国， 这个吗？ 啊对。 莫斯科大街已经面目全。寻找着奥利亚的家。哪儿还有？ 我愿意再熬上一段时间。 我的家被炸毁了，他们应当给我个住处。我去找房管所。 得了，天都黑了，走吧。 快把鞋还我！ 疯了！ 你站住！你听见没有？快把鞋还我！ 哎，小伙子，小伙子，让我下来！跟你说，让我下。推稳一些，小伙子，推稳一些。 搬运行李的老爹不知道。傻姑娘别哭了，你遇到了一个多么好的小伙子呀。伊果尔的家到了。 谁呀？ 谁？我妻子。 啊，娶媳妇了，请接受我们的祝贺。 谢谢你们家，这儿的一切全归您了。 过一两天我能找到工作，还会有宿舍，别担心。 行了行了，我不会让您睡在街上，来吧。 电车吗？ 不知道，反正路上有巡逻队。 一个 你的申请，政治部的批示下来了。 那么调我去哪儿？ 我不会跳舞。那么唱歌？ 我不是歌手。 伊戈尔同志，明天上午你必须去部队文工团团长普杰采夫。 这算怎么回事呢？伊古尔闷闷不乐地走回家。欧利亚现在精神很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这个月已经开始了，你没有供应卡那是要饿死的。 您看我死不了，拿上一块面包。 是吗？这个是飞鱼，罐头食品，还有 这好极了，那吃饭吧，我这就沏点茶去。 慢着，慢着，慢着。 这会儿我没时间喝。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想尽快的去办离婚，因为我结婚了，丈夫这儿有住处，所以不给房子。就去离婚吧。 好，你说明天，我看后天吧。 不过请您别再拖了。 要不这样，身份证给我，我去办。 做点事儿。 我说，我还以为你很娇，不会关心人。 为什么？ 要是你不娇， 裤子掉了，奥利亚一针一针地缝着，是那样专注，那样自然。这 瞧，好了。 好，我走了。你好，一个 军人证带来了没有？ 办吧。 会唱吗？ 当然会。我一丝不挂去西走哟，可没了肥皂没有水流。 我说你呀，干嘛要这样装疯卖傻的？你心里到底想什么？ 子商量离婚的事情。 晚上好。 昨天我等丈夫来，有意思，都办离婚了，您倒开始仔细看我了。 可还没办呢。 什么妨碍我们离婚？ 比如，没有一份要求离婚的申请书。 这好办，马上写。怎么写？ 那换个写法。由于丈夫邋里邋遢、酗酒，还爱骂人。有个被告。 这有什么区别？ 被告是有过错的一方，原告要对他进行指责。 要是谁都不指责，难道就不行吗？ 既然婚姻受法律保护，两个人又谁都不愿意诋毁对方，这离婚的事可就难办了。烧好了茶，两个人对坐着饮茶，欧丽亚不由得回想起和伊古尔邂逅的往事。 疏散那会儿要带上你，准有人妒忌我。现在我有这样的， 可以来休息吗？ 我没空休息。 能用流利的葡萄牙语念出来。 很难吗？ 不难。爸爸说葡萄牙语并不难，语音跟法语很近，词根主要是西班牙语的，能比往常演得好。这戏我看过好多遍了，舒赞那会儿看的。 他又一次来到了兵役委员办公室。 参加过战斗吗？ 没有，没赶上。战争爆发的第二，把我调了回来。 明白了，你是炮兵，你的经历就是这些。可第二战线的盟军他们不想打， 他们在拖。 这么晚才说， 是晚了点。 结婚久吗？ 不是很久。 只见欧利亚留的一张字条，人走了。 伊戈尔费了一番周折才赶到伤兵医院找 有事儿吗？ 就想看看你，担心怕出了什么事儿。礼貌的话。刺伤你了，这都怪我，本来早该把这事儿告诉他。 他没错，是我占了你的房子。 哎，这些小事。我要上前线了，所以你必须做出选择。做士兵的。也行，我已经全安排好了，这是公证人签署的证明，我同意离婚，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我不在你也可以去办离婚。那好吧，我在家等你，在家里，不要耽搁，你值完班 他们俩的面前， 早上七点，上午我来找过你，你不在。带好行装。 他很痛苦，收到那种通知书，那是谁也不愿收到的。 护士，我口干。 我丈夫他要走了。 还是乐。